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后炮 好啦，咁啊，翻嚟啊，睇完第七场啦，咁我哋跟住就睇翻礼拜日嘅第九场啦，咁啊，有几只马都 第九场你想讲啲咩包装才子啊嘛， 系啦，咁我哋就热门又赌做啦，咁啊呢只马又因为潘顿大热赌做咧，就又要我出嚟讲嘅，咁都几只马其实可以值得我出嚟讲嘅，咁同埋嗰啲其他嗰啲 建費聯盟，麻煩導演去片㗎啦。 係啊，去個片嚟望下先啦。係啦，去個片嚟望下。 咁啊，其實就包裝才子咧，熱門賭做啊，睇下佢啲走勢先 啦。係啦，咁啊，佢就其實佢個檔就唔差，但係佢咧始終咧喺法國嗰邊咧，因為跑到2100咧，你嗱而家潘頓鬥住咧，因為佢都係一隻後上馬嚟嘅，佢幾鋪都係後上跑得好，所以今鋪佢都係留住嚟跑嘅，咁啊前面帶出嚟就建快聯盟啊，有隻安盛啊，咁啊路路通快益善嗰啲喺前面走啦、啊，咁樣。 勁輝聯盟。 係啊，咁又唔好咁樣講人哋。 唔係，我話勁輝聯盟，即係梁勁輝個勁輝。 咁啊，呢只建快聯盟就咁樣就跑過第二，咁我哋而家留意一下啦。包裝才子咧就喺尾四嘅位置，而家就喺四碟嘅。 咁呢個阿馬幾先話佢有問題係咩咧？ 他就話呢度都冇問題，佢又嫌佢入籍個騎得手軟。 手軟啊！ 係啊，我冇諗住開名嘅，不過你開咗名 我梗係開佢名啦，冇乜所謂啊， 冇乜所謂嘅。 佢份人咁低調，等我哋幫佢高調啲。 咁樣就呢度就有問題，咁啊呢度啦就跑。其實我啊贏馬嗰只友誼自豪就固然犀利啦，咁但係其實佢而家同友誼自豪係同一個位嘅啫。 嗱， 按理咧，如果大家咧一齊衝咧。其實是應該要一齊，即大約是一齊過終點嘅。咁啊，而家見到啊，友誼自豪啊走喺入邊啦，包裝才子，其實佢冇遮冇阻。 嗱，你睇下嗱呢度咧，其實話潘頓咧係手軟咧，我認為絕冇手軟。 係。 嗱，你睇嗱，其實都係咁樣跑嘅啫。你只馬有飆咗上嚟啦，係嘛？都望空曬，其實都冇得，你想收都冇得收啊！ 輸咗都冇得怨啊！ 嗱，點解話大家都覺得收貨咧？我同你都覺得，因為咧，大家要注意包裝才子呢只馬係有前科嘅。即係呢只馬係慣咗衝力比較短啊，或者佢心勁比較弱，衝衝下停都並非第一次，所以呢啲馬咧就衰嘅，即係經常跑第二或者第四名嘅。點解第二、第四呢？佢要鬥贏嘅時候咧，就鬥不過隔離嗰只。 好啦， 當想勁勢衝刺上嚟嘅時候咧，佢衝衝下又會停。 嗱，我哋睇翻啦，睇下直鏡啦，包裝才子啦，就六檔啦，黃帽藍白衫嗰只啦。咁咧而家咧，你見佢走嗰個位咧，其實就你見佢呢個位置呢其實就冇乜問題嘅，我又覺得，因為佢都有 cover 啦。 話就話三碟啫，但係佢係留後咗只馬，同埋走勢係順暢啊嘛。 係，佢又冇人馬角力咁嘅狀況啊。咁我所以我又覺得咧，呢一場馬其實我啊收貨嘅，講真嗰句，即係以呢一個表現嚟講啊，我意思就係話，係啊，即係你睇下佢而家走呢一個位置三碟。咁入邊就有疑似好啦，出邊咧就冇，出邊咧就無遮無阻嘅。 你只要用出邊，其實只要用隔離嘅有疑似好嚟標準啊，比較走勢就得噶啦。 嗱， 大家都有馬擋住啊，遮擋住走得順啦。咁有疑似好，仲要直路，仲要穿插下，冇咁快攞到位喎。 包裝才子而家你有 cover， 跟住前面嗱，你跟住前面有長長友一齊上嚟。 呢度咧，其實包裝才子已經咧封住只友誼自豪，而自己攞到一個生位入直路衝刺噶啦。而友誼自豪因為俾只包裝才子封住咧，佢要喺裡面嗱中間係要捐啊。 係，咁結果。 咁翻到嚟都友誼自豪彈甩咗你喎，咁你有咩好講咧？冇得好講啊！ 冇啊，咁啊友誼自豪啊固然犀 利，友誼自豪有班咯，即係亦都要講係嘛？ 即係不過包裝才子呢只馬咧都好失望㗎啦。 咁友誼自豪啊，其他嗰啲馬係 啦，嗱友誼自豪就跑得好啦。我估上二班仲有得贏呢只嘢，尤其是今年姚本輝，我可以翻嚟啊。姚本輝咧，尤其是咧今年咧咁旺場咧。 佢咁旺嘅時候咧，尤其是嗰啲馬谷到咁樣咧，呢啲馬隨時再贏咧，都唔係一件出奇嘅事咯。我自己會覺得 呢、這個賽果就可能有啲人覺得奇怪，但我哋賽馬台維內咧，即係嗰晚冇我份啦。佢哋做預測係中嘅，因為勁快聯盟係上到二班，即係第一次適應步速有啲困難，又輸得遠咗。其實落翻嚟三班又好超嘅，呢個知有而至好，亦都係一啲有二班走勢嘅馬。咁而咁啱大熱門係一隻咧，即係容易攻擊嘅。大家賽前都知道呢隻馬又力短啊，心勁又弱啊咁樣。所以其實條 Q 卅幾倍咧，就係一啲超值嘅連贏位啦。咁呢個就事後可以咁講，但係賽前咧，如果你留心啲睇下啲馬嘅走勢咧，不容易發現呢件事。其實贏嗰兩隻咧，實至名歸。事實上咧，係前景最好嘅馬嚟嘅。 咁啊，包裝才子又點解會咁熱？因為上次團泰安真係跑得太肉酸啦，又一僵成，又咩都齊咁樣。我哋嗰個段速表出嚟望一望啊，咁樣。因為嗱，你好簡單，我又要抽陳家希水啦。 嗱， 呢場係一分十秒八幾嘅頭三段係，佢係一分零八秒六幾嘅，講緊係快慢兩秒嘅。 慢兩秒。 咁呢場係慢 pacing 嘅，一分零零十秒八幾，其實以嗰日個場地， 唔、哎、好意思，佢係騎邊只啊？ 咩啊？ 佢係騎邊只啊？ 妙，我講緊妙算達人嗰場啊！ 即係你，哦，即係你抽翻頭先佢嗰只。 係啦，我係用妙算達人嗰場嚟比。 咁冇啊，一定係嗰場快啲，同埋因為即係我都話咯，係因為個戰術嘅問題啊嘛。咁呢場有啲咩馬有必要放頭咧？又冇喎，所以咪會慢。 嗱，所以你咁慢嘅情況之下咧，有而至好可以咁樣贏咧，就。繼續上㗎啦，呢啲馬就冇得停。咁啊，健快聯盟咧，其實咧，如果你唔計上一場嗰個賽績，即係嗰個二班績，因為尤其是嗰組二班係幸福笑容咁啊，好強嘅二班嚟嘅嗰組係。咁你而家翻嚟跑三班咧，咁樣就繼續未失前四名啦。我哋叫做未失前四名呢啲馬咧，其實我好中意啊，寫馬經係最好㗎啦。 即係點咧？ 即係一頭四個位一定擺佢，因為佢未失過前四名啊嘛。呢啲懶人寫馬經咧就最好嘅擺呢啲。 如果真係懶人又唔寫添嘅係 喎，冇辦法要交稿啊嘛，尤達師兄會捽我稿噶嘛。咁呢啲咧就成日都要板到嘅，尤其是咁包裝才子咧。咁啊史馬田兄你都講咗啦， 係 呢只馬都不宜再你係咪其實呢啲馬係要伏永 咩攻擊喎、啊、嚟？ 係 啊，我係唔出得街講佢愛嚟攻擊嘅係。 食馬咪食馬，出面啲人食啫嘛，關我咩事啊？ 出面點食法咧？ 係啦，就係咁啦，就係咁啦。 係 咁咧就呢啲馬，你摸後梁定華，梁定華先要咁樣講。 梁定華係點講嘅？我冇睇佢喎，我唔知呢個咩人喎。 講攻擊啦， 攻擊啊， 係啊，咁我。咁咧就包裝才子咁啊，廿幾蚊咁啊，學你話咁，我跟下你講啊，就真係成為攻擊嘅對象嚟嘅。 咁唔需要食咯，即係其實調翻轉你中翻，你中咗嗰條 Q 都有卅幾倍，咁其實超賠率啦。 因為其他嗰啲咧，其實就即係呢一組馬，因為慢 pacing 咧，即係所以呢一組有啲後面冚上嚟嗰啲馬咧，都有啲走勢嗰啲都唔錯嘅。例如我攞咗兩隻馬出嚟講啦，即係可能你冇乜懷疑，一隻睡眠攻略啦，一隻就係嗰只中橫四。 呢只好咩？但係呢只如果睡眠攻，哦，不過可以睇下嘅，你講下先。 係因為咧，佢就咁樣嘅，咁慢步速咧，留到咁後咧，最後都衝翻上去。 我記得佢匿下咧，就喺裡面即係攝下啫喎，佢冇乜特別嘅走勢喎。以我睇， 但係如果純計時間咁，呢啲可能都即係可能未必考好啊。但係開始起碼唔係嗰啲長長。好似霍利時嗰啲南非馬成日咪長長輸十幾、 霍利時 嗰啲廿幾成日都輸十幾嗰啲咩西夏之王嗰啲 西夏咁馬問題，唔係都有啲吉吉寶嗰啲嘅吉吉寶嗰啲 咩上步先鋒啊西夏之王嗰啲咧，咁呢啲馬咧其實就即係咁講啊，咁樣就就係咁啦，呢啲咁啊西夏之王，即係呢啲南非馬，起碼佢唔係不堪造就。起碼佢叫做可以俾你睇下，咁另外一隻中橫四海又係啦，咁樣就都 OK， 即係佢又係慢步速衝花段上嚟嘅，咁所以我覺得都 OK 嘅咁樣。咁你仲有冇其他嘢要補充？ 呢場就其實起佳龍係比較失望啲啦，你覺得呢只仲有冇得追下咧？ 有啲 有啲失準咯，呢只咁嘅起街龍，我自己就會覺得。 我估計季初用咗一兩場力咧，只馬暫時跑唔翻，暫時有啲跑不翻去水準。如果其實呢只馬跑得翻水準，都係一啲三班頂嘅馬嚟嘅。咁但係暫時就即係如果以佢今次嘅走勢咧，即係不要再憧憬住，要等佢咧真係回蘇先。 係，咁我哋翻嚟啦，我哋跟住攞另外一場馬出嚟講啦，就係、是、誒。金槍六十啊！ 金槍大魔陣倉寶 啊！金槍六十，我哋攞出嚟講啦，咁樣就唔好話播片啦，咁啊喺度講啦。咁呢一場馬咧，其實咧嗱，我又要鬧陳嘉熙啦，又要鬧陳嘉熙啦，咁樣就係、 是、係鬧佢咩咧？ 即佢騎只開心好玩，點解唔盡放 咧？哦，呢、這個就大家都係話佢噶啦，陰公 係啊，即係該會啊！咁而家放頭嗰只咧就係潘頓嗰只美麗滿分啦。 呢 係 高多分噶喎，呢 只係啊，呢只又係高多分噶。咁不過就蔡若翰嘅高多分啊， 咁會係點樣咧？蔡若翰嘅高多分 咁啊，睇下會唔會好啲啦。咁啊，開心好玩咧，咁樣就咁啊，你因為其實好簡單啫。佢上一次咧都係盡放一分二十秒幾翻嚟。 嗱，呢個開心好玩就一定係咩盡放咧？ 係啦，即係要你放嗰陣就唔放， 唔放 嗰陣要你乜嘢？咁你放到咁慢嘅步速，你仲要點咧？嗱，你而家睇到啊，只金槍六十咧就響內欄，咁而家響只黃帽白衫嗰只，你睇突然之間跣咗個位出去嘅。 係喎。 咁啊就不過佢冇攞入邊個位，咁啊出邊驚死佢冇位咁樣，而家佢出邊攞咗。 不過嗱，頭我哋講翻啦，頭先我哋特登講錯啫，即係金槍六十絕對不是大魔馬。 呂健威嘅。 咁只不過金槍六十個馬名係好符合大魔處境嘅。 係啊，係、這、呢個啱啊嚇。咁樣就咁啊幾步就過曬啦，咁啊真係好勁啦！ 好超級喎、啊，暫時嚟講啊， 暫時嚟講好超級啦、啊，咁樣就 點解要講暫時咧？我又講一樣嘢，即係佢而家呢一刻嘅鋭氣好盛啦，即係一定係吹到去經典一里，甚至打比。但我哋知道咧，有好多時候我哋喺十月或者十一月嘅時候去預測打比嘅賽果咧，係冇可能 的。好啊，我哋攞個直鏡出嚟睇下啦，咁樣就我哋先講完只金槍六十，跟住陣間。唞一唞翻嚟，再講只開心好玩啦。 咁啊，剛剛講到話嗰個鋭氣嘅問題啦，即係十月到十一月，而家呢一刻嘅金槍六十當然係好強啦，一三三磅咁樣掛過過。但係去到三月嘅時候咧，就不知道有什麼馬會冚上嚟嘅。同埋嗰陣時，金槍六十已經用咗幾個月力嘅時候咧，用咗幾場力嘅時候咧，到三月未必跑得翻，佢亦都未必到二千啊。 健威馬王啊嘛，成日俾人笑呢只又 呢只都係似似地陽光嗰啲，可能最後 咧。咁啊，幸福笑容啊，佢今年而家有兩隻好喎咁。 應該幸福笑容好過金槍六十，如果以我估。 我都希望係啦，因為阿教主同阿黃生就好 friend， 即係黃海文先生就。好 friend 嘅，成日聽好多嘢翻嚟，不過唔喺度講咁樣。 不過阿黃海文先生好勁，佢嗱佢好多地方有養馬， 係 有英國又南非咁樣嚇。 係啊，幸福掌聲啦咁樣嗱，你見到一隻金槍六十咧，就真係贏得好輕鬆。但係咧嗱，我哋先唔好講去到一月會點啦。而家佢十一月， 一月佢都係強嘅，應該都仲係。 咁啊，經典一跑完場，經典一季賽收皮咯，跟住如果照你咁樣， 跟住千八就開始問路程有問題啊咁咯。 因為咧，而家佢咧贏完呢場咧都一百零幾分㗎啦，佢都一百零幾分，嗰張打比入場券咧應該都。 我佢唔贏呢場都有入場券嘅，其實。 因為今年個其實平翻嚟啦，可以。咁我哋啊休息一陣啦，咁啊翻嚟咁我哋 即係就翻嚟先講陳嘉熙 啊。先講其他嘢啦，咁樣我哋唞一唞啦嚇。